叶修挠了挠头，有点惭愧。这个副本是什么个情况，他印象也很模糊。但他知道，这个记录肯定还会被破。现在最高等级玩家才22级，最终成绩一般都会是一对25级的玩家刷出来的。而队中只要有一名玩家是超过25级的，副本成绩就无效。 哎，高师兄，我们已经到骷髅墓地了。 田七这时发来消息，这哥几个等级也和下线时保持一致，看来和叶修一样是睡了一天。 好，我马上到。 叶修马上让君莫笑朝骷髅墓地跑去。按说早上15级时他们就可以去这个副本了，但叶修千机散目前的提升对强力蛛丝这东西需求极大，昨天和田七他们表明了自己的需求态度，意思就是15级不打算换副本后，那四个家伙最后却也留了下来，跟着叶修往死里刷蜘蛛洞穴。就这么一直刷，强力蛛丝还是不够数。这东西隐藏 BOSS 蜘蛛领主必掉，普通 BOSS 蜘蛛王和两小有一定的几率掉。叶修他们辛苦刷到11点，隐藏 BOSS 又出现过三次，其中领主一次得强力蛛丝五个，其他两次都是蜘蛛战士，100%不掉这玩意儿。再就是小 boss 们零零碎碎掉的，一共才七个，加起来首杀时得到的四个，一共才刷了16个，距离叶修需求的40还差24个。就照昨天这样的进度，自己还得这么刷两天。叶修暗自盘算着，田七这帮人跟着他已经硬是在蜘蛛洞穴升到了快18级。等过了20，再刷蜘蛛洞穴就是差5级了。荣耀里5级总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儿，比如装备，比如技能，比如拉怪经验。超过副本等级5级以上，那得到的经验就会锐减，那时候练级都会变得不成立。叶修肯定不好意思再带着田七他们来蜘蛛洞穴给他当义工，这么靠人品干刷不是个事儿，看来得找找其他办法了。叶修一边想着，君莫笑已到骷髅墓地，好友蓝里找到田七申请组队，迅速入队后，田七消息发来： 还要再加一个人吗？ 不加也可以。 叶修回道。说起来，骷髅墓地其实也有必须的材料，到现在也没能搞到，这拿着千机伞还没威武多久呢，已经成了个拖累，小号开荒不易呀。叶修叹息着迈步进了骷髅墓地。 高师兄，这边有需求吗？ 叶修一边戴耳机一边看到田七发来的消息。 骷髅勇士的配件我有需求。 装饰的那个配件？ 对。 哦，有需求咱就不加人了，就咱们四个吧。 田七也很上道，优先需求的话，那加个人来半天讲不清，而且没准人到时还不守信用，你要设置队长分配，那直接就能把生人吓跑，谁知道你到时候给不给人分配呀？所以干脆还是熟人四个最稳妥。 行。 叶修也同意这种省麻烦的方案。田七三个相继进了副本，齐声念道： 来个隐藏 BOSS 吧。 哼，杀隐藏上瘾啊。 叶修笑。三人发出淫荡的嘿嘿声。自从跟着叶修，他们就对隐藏 BOSS 很有想法，不出隐藏那直接就是碾压，没压力。 上吧。 叶修说着，君莫笑又是甩出战矛头前开路，田七、慕云深、浅生离娴熟尾随。 骷髅墓地细雨阵阵，远近可见飘晃的碧绿鬼火，音效是若有若无的鬼嚎，时不时就突然拔尖一下凄厉的来两嗓子，让人头皮发麻。不对，不只是头皮发麻，然后好像还有风吹到自己耳根了。叶修心理素质强硬，确定这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真有东西在吹，当即手下操作不停，脑袋下意识朝左后方一转，就见一张白花花的脸上两颗黑溜溜的眼珠直瞪着自己，眨都不带眨的，殷红的嘴唇更像是随时要滴下血来。啪！叶修左手一巴掌直接按在键盘上，这才把身形稳住，这一下足足按住了有七八个键。游戏中君莫笑顿时像抽风一样接连失误，好在对战的只是小怪，田七等人迅速救场，总算撑住。只是昨天一起下副本那么久，都没见高手兄有过半次失误，今天这才刚开始，怎么就像个傻逼一样胡搞八搞？难道说伪高手什么的又出现了？可刚刚已经连通了语音呢，听着就是高手兄的声音啊。叶修此时也急急地转过头来，飞快操作迅速稳住了局面。田七等人长出口气，接着就听到高手兄说： 老板娘，一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敷个面膜跑出来装什么本命超人啊？ 什么？ 田七一怔， 有八卦啊。 浅声离私密，三人立刻保持安静，竖着耳朵打怪。 睡不着，下来坐坐。 陈果把脸上面膜揭下来后说道： 田七退后，浅生离顶一下，慕云生注意四点方向。 叶修指挥战斗。陈果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叶修他们打怪，忽然冒出一句： 我觉得叶秋不应该退役。 对， 叶修说， 他只是因为所处的位置太高，所以家世一出现问题时，总是第一个就被推上了风头浪尖。 哦， 家世的比赛我一直都有看，我觉得叶秋和斗神一叶知秋没有以前那么强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嗯，叶秋沉默。 现在的职业联盟越来越成熟，强手如云，像枪王、剑圣、拳皇、魔术师他们，选手实力不比叶秋差，账号角色也和一叶知秋一样强力。 继续沉默。 如今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可以独领风骚的年代，但人们总还是希望叶秋可以像当年一样，可以凭一己之力就塑造辉煌，这根本是大家对他的过分要求。 田七回来一点，冲太前了。慕云生，你和浅生离站一边，这边我一个人就可以顶住。 叶修一边指挥一边啪啪地操作着。 我靠！ 陈国腾的火起，起身扑过去就掐了叶修的脖子，一边狂摇一边咆哮：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啊？ 网吧所有客人精神为之一振，熟客更是偷眼朝这方向望来，想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敢招惹我们陈大老板。这么高分贝的咆哮，今晚怕是有人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叶修脑袋上的耳机摇了几下就掉下来，里面依稀传出田七三人颤抖的声音： 听到了，听到了。 叶修在如此恶劣下依然保持双手的稳定，坚持操作，精神绝佳。游戏中君莫笑继续着完美无瑕的表现，主人叶修却已经透不上气来，快要被掐死了。叶修舌头都快要掉出来了，陈果总算是放开了双手。叶修大声咳嗽着，目光却还是一夜不移地盯在屏幕上，一边问陈果： 你说什么？ 一边腾出一手飞快地捡起耳机，对耳麦嚷了一句： 田七退后，退后。 喊完立刻扔了耳麦， 快手飞回键盘操作，忙得带到头上的功夫都没有。游戏里他们四个正对付 BOSS 呢，本来就少一人，更缺不了叶修对君莫笑的操控。陈果看着这家伙实在是没脾气了，总不能真上去把人掐死吧，无奈又坐下后弄开了眼前那台电脑的游戏。 你带我玩一会儿。 叶修回头看了一眼， 喂，那台是服务器啊，我是老板。 叶修无语，这条法则比不许用服务器之类的要有利多了。 我怎么带你玩？ 叶修头也不回地问着，和 BOSS 正激烈战斗中。 识趣的账号卡我也有。 陈果掏了张卡朝叶修舞了一下，结果叶修就哦了一声，还是没回头。陈果怒啊，真想把这人直接掐死后后院挖个坑埋了算了。 那你先进游戏任务。 不做任务了，带我下副本。 陈果有点赌气，他已经决定叶修说东他就要向西了。 你还一起怎么下副本啊？ 叶修说，格林之森就是最低级副本了，5到10级，角色不到5级是进不去的。 你想办法。 好，我想想啊。 叶修哼哼着，手底下啪啪的操作，突然快手又抢起耳麦。 简生离快回原位，要被困了，你们几个怎么了？事物很多啊。 喊完扔下耳麦，就听到脑后一串手指骨被捏响的声音。陈国咬着牙问道， 想到办法了没有？ 想到了。 啊？ 陈果惊讶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解决的系统设置，这人居然有办法。 不想任务就先去杀怪，杀到5级就行了。 我先杀了你。 叶修当然没被陈果杀死，陈果也当然不可能1级就进5级的格林之森。到最后陈果只能是开着他的时区小号寂寞地去领任务，再怎么说这也比干杀怪更快的方式。叶修百忙之中总算舍得回头看了一眼，瞥到屏幕上的角色， 竹烟侠，这 ID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 陈果差点一头撞死在显示器上，呲着牙扭头过来， 这是我的大号 ID 啊。 哦，我说呢。 叶修的头早扭过去，陈果突然发现自己从坐到这儿到现在，除了刚开始敷着面膜时那家伙回头看过一眼，再就没见过这人正面。一个骷髅墓地而已，有必要这么专注吗？可这么一想就更没脾气了，因为的确需要这么专注。骷髅墓地这个副本小怪出现的随意性非常强，经常是一个不小心某块地方散落的一堆碎骨就拼成一具骷髅，或者是一块松土里钻出一个骷髅。这个副本没有可固定的路线和攻击目标，每来一次都是新的享受，非常考验玩家的注意力和反应，更何况叶修他们队伍就4个人，更需要专心。这么一看，叶修的所有举动都是合情又合理，自己被弃是一点都不占理。陈果只好一边郁闷一边继续做着新手任务。此时距离第10区开放也只不过1天罢了，新手区依然是新手如云，导致陈果任务进行得很不怎么顺利。连叶修那样的顶尖高手在这种环境下做完任务都用了2个小时，陈果更不用说，哪怕情况比昨天要好些，排队抢怪这个大方向的格局却没变。过程中冷不丁地听旁边冷嗖嗖地飘了一句， 就知道会是这样。 陈果怒，心到这下是在取笑自己了吧，但回过头来一看， 叶修耳机不知什么时候都已经戴好在头上了，继续专注地和人下着本呢。这话是在和自己说吗？陈果暗自嘀咕呢，终究不好去无理取闹，继续默默敲拐。叶修他们这边这次骷髅墓穴最终算是有惊无险地过了，过程比较曲折坎坷，因为田七三人对于这个副本反应明显有点跟不上，那种突然冒出的骷髅他们十有八九要中招。最终 BOSS 倒下时，田七三人都是一身汗，如果不是有叶修，换了月中年来这本他们铁定过不了。倒不是说这个副本难度已经到了必须有顶尖高手坐镇，而是因为这本对玩家的有效杀伤很多，必须要有圣言者来专治治疗。显然这又是新手村给玩家上课的副本，让新手们知道职业配合的重要性。结果有叶修的君莫笑在，又是治疗又是输出又是扛怪，就这么把骷髅洞穴给撵过去了。出来后叶修回头看了眼陈果，还新手去那儿排队呢，于是也没去理会再进。田七三个心里多少有点忐忑，这本他们似乎有点拖累的嫌疑，以高手兄的身手完全可以找到比他们三个强太多的搭档，再不好好表现被高手兄嫌弃了怎么办。于是这一次田七三人注意力是120%的集中起来，小心谨慎，对那些突然冒出的骷髅反应速度有了明显的改观，副本进度加快了许多。骷髅墓穴的副本同样有三个隐藏 BOSS， 骷髅勇士、骷髅法师和骷髅领主，但在这个副本出不出隐藏不是进门就给提示的，因为三个隐藏 BOSS 都是很贱的，随时可以从哪块阴影里冒出来，要到那个时候系统才会给予提示。经常有运气不好的队伍在发现系统提示的时候，队里就有人被 BOSS 秒掉了。有叶修坐镇，那么粗心大意的事情总不至于发生。不过第二次副本比第一次更顺利地打穿后，隐藏 BOSS 却依然未见。已经两次副本通关，叶修又回头看陈果那边，专注地在新手村外和其他人抢怪中。叶修多探了探头，飘了一眼他的角色等级，已经四级了，很快就会五级。赶紧次刷一次。叶修心下想着，连忙又进，田七三个也不迟疑。杀杀杀，走走走。突然，前方一块歪斜的墓碑，一个轻微的耸动，田七三人悠自不知地朝前走着。叶修已经急忙大叫： 退后！ 三人现在对叶修的指令，那都是不经大脑立即执行，当即齐齐后跳。君莫笑的身影已经一晃从他们当间穿过，墓碑在那样轻微的一下耸动后，突然哗一下就破土而出，直朝着四人这边飞来。